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哈森。 嗯，今天在直播间跟我在一起主持的是哈森。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占领中环啊，香港又有一个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做占领中环。不过这一次的占领中环呢，跟两年前啊，应该是11年这个响应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这个运动不同，这次香港人所说的这个占领中环呢，目的是要争取普选啊。这个记得我们在两会的时候其实也做过一个专题，当时是几位中常委于正声和张德江，他们分别对于香港的一些现在争取选举的一些论述啊，在香港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一些讨论。 这个 那么在讨论之后呢，现在也可以说是有一些的余波吧。哈森觉得呢， 其实这个占领中环的那个活动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就是香港的媒体的话，都是每天都在谈这个关于占领中环的那个相关的消息， 对， 都是关于那个普选的一个在大家讨论的空间是怎么样。那在香港呢，就因为这个占领中环的行动呢，就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争取普选呢，大家机会有多大，空间有多大。那待会呢我们也会请来就是占领中环的一个其中一个发起人， 是 陈建明教授，他就会谈一谈他这个占领中环的目的在什么。 好，说起这个占领中环，我们先可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内地媒体报道呢，我昨天是有密集的看关于这个议题的新闻，就发现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读，就是大家对于香港人为什么会有一些看似是比较激烈的一些争取普选的方式感到不理解，甚至会出现一些谩骂的一些评论啊，看到是有一些新闻媒体。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哈。这次的占领中环的发起人呢，可能会出乎大家意料，发起人三位呢是学者，看起来是手无缚鸡之力的， 跟宗教人士， 一位就是牧师，叫做朱耀明，然后一位呢是戴耀廷，他是香港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副教授，还有一位呢是陈建明教授。刚才我们说我们在第二部分会为大家播出跟大家早上的一个访问的录音的， 倒不是大家 都是学者，对，不是那种非常有这种鼓动力，感觉以前是社会力量最前锋的，所以这次让大家非常意外，看起来是温文尔雅几位学者。因为陈教授其实我有过跟他接触，以前是看过听过他的演讲，看过他的书，而且他整个人的那种形象就是谦谦君子，你不太会想象到他可能会站在以后这个万人的一个，如果说啊最后发展到那一步是万人的集会，他会站在镇中央，会振臂高呼的，好像之前黄之锋在政府总部几万人门口这样一种鼓动力的形象，所以会让人非常意外的。 对，还有他们很强调这个占领中环的活动如果真的要举行的话，也是以一个和平的方式去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占领中环呢，就现在他们目前是在一个鼓动的阶段，鼓动和这个研讨会，大家商讨的商讨一个阶段，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比较现在是温和派的一些民主的学者他们的支持。然后呢说，如果说一直得不到觉得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的一些普选的方案，最后一步才是去走上街头， 对， 到中环。他说造成阻路是必要的，是一定的，但是也是不希望会出现这个激烈的场景。 他们强调呢，这是占领中环始终是最后一步的。然后呢，他们在做这个行动之前，其实他们在现在已经开始了不停的集训不同的人。就像樊素你刚才说，他们已经跟不同的民主派他们在谈这个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他们可以做成怎么样，还有他们有什么空间可以讨论这个普选方面的。然后呢他们最近呢也跟商界因为商界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经济跟那个商业的发展啊，他们在估算这个占领中环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损失。 对， 那所以呢这三大巨头也在咨询这个商界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他们要达成这个共识。因为在讨论这个普选方面，不但是所谓泛民或者是支持普选的人士，他们也要知道不同界别他们的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的看法，要达成这个共识。 其实他们在几天前呢，现在也是 发布了一个信念书啊，信念书它有一些基本的信念，比如说说到香港的选举制度呢，要符合国际社会对于普及和平等的选举要求，就包括每一名的公民要享有相等的票数、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参选权，不受不合理的限制。第二点呢，说要透过民主的程序议决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的方案，就过程要包括商讨和民意的授权。最后一点呢，是争取在香港落实民主普选所采取的公民抗命活动，它虽然是不合法，但是必须是绝对的非暴力。然后呢，也是有人很关心说，那你的动员力量会不会是学生吗？之前有这个反国教运动，黄之锋，你看十几岁的一个少年，他可以有这么大一个鼓动能力，是非常让人惊叹的，也会让可能是有些人觉得很害怕的一点。有人说，那你们这次一个发动的力量啊，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士？我看到他的回应好像是说，要40岁以上的，是中年人士，学生因为毕竟还是未成年人，就害怕如果到了最后比较一个激烈的程度，他们自己可能是做好了坐牢的一些准备，那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举动？其实， 其实三大巨头他们搞这个关于争取普选的一个占领中环的行动，他们还有一个有一个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普选呢，就是要有投票权、提名权和参选权。其实呢，这个东西在前几天呢就激起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辩论。 对， 就是谭辉柱， 谭辉柱， 对对对，他就曾经是参加过这个基本法的一个制定，他就说呢，这个普选呢，其实一人一票已经是普选了，但是那个提名权呢方面、参选权方面的，就又交代那个推选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去选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在跟那个占领中环的三大巨头他们信念就有点不同，所以最近这两天也在激烈的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你说作为一个香港人哈，哈森，你说设身处地的，如果说到这一天，现在会花很大的气力说在香港的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阶层去做一些动员，让市民们去明白为什么几位学者要走上街头。你会被动员到最后一步，如果没有办法是达成大家都收获的一个方案，走上街头去中环走路吗？ 其实说我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香港的市民，如果呢你问我就是啊，我给你一个普选的权利，就是你可以提名任何人，你可以投票去选你自己的特首，你要不要？我想呢，你问大部分的香港人，他的一个回应就是，你给我一个 option， 一个选择权，我肯定要了。因为所有人也希望有一个选择的权利。但是呢，在争取这个所谓的普选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唯一的方法要用这个占领中环呢？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我们可以增加比方说跟中央的沟通，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我比较建议是这个做法，因为尽管他们是占领中环的那个发起人，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不用在发起这个占领中环之前已经跟中央有一个共识，就是怎么样能够达成大家都接受、比较接受的一个普选的方式。 好，那其实我们只是哈森也是作为一个普通香港人的一种声音，可能我想香港人是在我印象当中是非常理性务实的， 对对对， 他们会有自己的选择。如果说会真的是走到那一步，会不会造成现场出现骚乱呢、现场出现大规模的一些暴力的局面的这些很难控制的局面的出现呢？也难讲，但是呢，根据之前的过往的经验来说呢，香港人呢是比较有控制力的。我记得当时听那个平机会的主席啊，刚卸任的，他也是行政会召集人林焕光，他有一个讲座，他说香港还是一块福地，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七一的时候，上百万人、几十万人、接近百万人去游行。 对， 没有一辆车被砸坏，没有一块玻璃被砸烂，也没有一个人在游行当中是遭到了肢体的冲突，最后是引起了伤亡，一个都没有。他说这样的公民社会夫复何求的意思。 其实香港人真的跟樊叔你说的很对，这是很理性的。 理性的。 对对对。因为香港真的每年都有几千次大小的游行，没有什么暴力，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 之前，比方说这个国教的这个游行展会、集会，都120,000人，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嗯， 还有2003年那个七一游行，我们有50万，超过50万，你没有引起任何的特别的冲突或者是流血的事件。那其实香港呢，只是这个所谓游行啊，集会公民抗命的一个。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用一个和平的方式去争取回来。那我们会不会主动去激起这个冲突呢？我想应该是没有的。如果有这个看法的人，我想呢，就是少数的人，但是大部分香港的人，尽管他们是参与这些行动的，他们是比较理性的。 好，休息片刻，三立换新闻，等会回来，我们会来为您采访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建民教授，也是这次占领中环行动的核心人物、发起人之一。马上回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鹿，英文名字是 Catherine。听到这里，你应该很清楚的听到我是有浓浓的台湾腔的。没错，我就是来自于台湾，我毕业自台湾大学的政治系，然后呢之后在台湾当了3年的电视新闻记者，那么现在呢在凤凰 U Radio 每天 Live 11点主持一档节目，叫做小鹿看东西，内容包含了东西潮流科技、东西时尚艺术，还有东西的文化观察。那么如果到了周末呢，你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受任何打扰的，可以沉浸在音乐里头，我主持的优越西洋馆每周播出一次，也希望透过好音乐带给你生活的无限想象。加入凤凰 U Radio 大家庭里面呢，真的是每一分钟都在用心耕耘好资讯、好音乐，也希望整个团队带给你的正能量呢，能够度过你生活中的种种起伏。我是小鹿，快来听我主持的节目吧。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阿沈。 好，那么紧接着我们为您来播放的是今天早上是对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建民教授，也是这次占领中环行动的核心人物、倡议人之一的一个录音的一个访问的录音，我们来听一下。好的，陈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那首先是想请教您，就这次占领中环这样一个行动，我们看到是有3位的倡议人，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初衷，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计划呢？ 整个运动的目的是要争取香港2017年有普选特首的安排，这个是中央已经是承诺的，可是我们当时已经很担心，就说那个普选的安排可能不符合国际的那个标准。现在已经听到一些中央的官员已经在讲话，说可能那个普选之前首先要经过一个程序，可能会把一些所谓对抗中央的人排除到这个选举里头去，那这个我们觉得是不符合一个普及而平等的选举的，所以整个运动是要争取2017年的一个真正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 那运动有什么具体的纲领吗？现在有定出来吗？ 其实那个纲领很简单的，我们就要求最后那个出来的普选的方案要符合这个国际标准，然后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行动主要是包括四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是如果觉得支持我们这个行动的人，首先他要签一个协议，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头一定是和平非暴力的。第二部分是要参与到一个研讨会这样的，共同来商讨一个符合国际标准而符合这个基本法的一个普选的方案。第三个部分是要有一个公民授权，我们讨论出来一个方案要交给老百姓公民去进行一个公民授权，可能我们进行一个电子投票的方式去授权。那最后把这个方案交给中央以后，如果中央最后出来一个结果是 还是不符合这个国际标准的，对我们来讲是个假的补选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和平占领中环的行动。 嗯， 那这个行动做的时候，主要是在中环的主要的路上面可能会堵路，可是一定要非暴力的，而且我们也不会抗拒警察会拘捕我们，到了法庭我们也不会抗辩，就是说我们会接受这个法律的这个制裁。 嗯，那现在动员的情况怎么样呢？就我看到第一步的计划是不是在明年的这个第一季度来启动？ 其实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这个阶段是主要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跟不同的群体要对话，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香港如果还没有民主的话是没办法管制下去的。另外就是我们整个运动的理念，那未来几个月主要是做对话，然后到这个阶段里头，我们就会开启会收集一个签名，就是说他们会承诺非暴力这个协议书啊，大概明年初应该是有一个商讨日，就一块来讨论这个方案。商讨日以后就是一个公民授权了。 嗯， 我们估计到了明年中的话，可能那个就是各党派跟中央这个讨论这个方案最重要的时候。 嗯， 如果那个时候结果是不好的话，那就可能就是那个和平占领中环的事件了。 嗯，那现在你们收集到的民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动员的人群主要是哪些？ 其实我们暂时没有主动到外面去对话，已经很多人来找我们去谈。 嗯， 我们跟不同的群体啊组织都谈过了，反应其实相当之好的。我们希望是每个人是以公民的身份去参与，而不是一个群体，也不是政党去带动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跟我们谈完以后啊，就要把我们的理念传出去，然后最后是每个人以个人的名义来参加的。但是我们就处于这个阶段，就是说很多人来找我们，很多群体来找我们，然后我们下一个阶段会比较主动去寻找一些我们还没有接触的群体跟他们对谈，暂时的反应其实挺好的。 嗯，其实我知道三位也是有参加香港本地一些电台的节目哈，其实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是有些听众有些反应也是会质疑到这样的一次行动，说诶，现在香港的真的问题是不是出在普选上面，有人就会指责比如说这是不是一种罔顾香港的整体利益啊，如果真的是出现最后的占领中环的行动导致到中环的一个瘫痪的话，会不会造成香港更大的一个混乱的话，你们会怎么回应？ 我相信有很多市民还不完全理解的，现在找我们去谈的比较还是关注政治的一些群体啊，可是对一般的公民市民我们还要花挺长的时间对话，所以我们说未来几个月就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暴力的倾向，我们绝对是和平非暴力，而且是完全接受如果警察要拘捕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合作的，所以也不会产生瘫痪中环的，因为只有当警方要拘捕我们要抓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会绝对合作的，我们一定是坐在哪里让他们抬到警车里头去的。所以我以我们自己组织者来讲，我们相信不会出现暴力的抗争，也会不会长期在为瘫痪中环，只要当香港警察愿意把我们抓起来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愿意抓起来，其实做成瘫痪的是香港政府的责任了。 嗯，所以最后一个动员的人数的预计啊，我之前有看到报道说是10000人，如果真的是有10000人同时聚集在中环的话，那是非常有可能发现骚乱的。那有没有什么方案去预防这种骚乱的发生？ 我们说10000人是包括三个圈子的，一个圈子好像我们这三个人一样的，我们会坐在哪里堵路，我也让警察抓，也不会抗辩，他不抓我们也继续跑去警察局自首的。另外一群人是可以坐在哪里，可能他不一定跟我们一样不在法庭抗辩的。还有一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支持者，他们是愿意来送水送毛巾啊等等这种人的。加起来我们又算是超过10000人的。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10000人。然后我们要经过比较长时间去向这个公民市民解释我们那个非暴力的这种理念，跟以前很多运动是很不同的，我们是主要是要通过自我牺牲的一个过程引起到公民的觉醒，去理解到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香港如果还没有民主是没可能管制下去的。 嗯， 所以如果有充分的准备的话，我们不担心这个事情，如果马上去做的话，我们也很担心这个会做成很多的冲突，因为其实有一群的年轻人 其实现在已经是非常不耐烦的，对于香港的状态。 嗯，您说过这次的占领中环的运动可能跟香港以前的一些游行和运动是不一样的，要公民的自我觉醒。那自我觉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说的要自我牺牲啊，那牺牲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主要在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这群人是愿意给抓起来，而且到了法庭也不会抗辩，就说不会说我们没有罪，我们不会请律师说我们没有罪的，所以我们愿意，因为我们做的行为负责人，我们愿意坐牢的。 嗯， 所以啊，所谓牺牲就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那通过这个牺牲过程，我们希望能够他们理解为什么一群啊教授、律师、医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香港已经面对非常危机的情况了。对我来讲，如果这次没有一个真正的普选，我相信这个啊立法会是没可能通过一个方案，是一个假的普选的。当这个普选没法方案没法通过的话，香港下一次的特首的选举是2022年才能够有一个普选的改革的可能性。那立法会一定要等行政长官普选以后才能举行的。那那个时候要等到2024年。按照我现在理解，香港的年轻人他是不可能会等到2024年。香港才能全面普选的，我相信香港的年轻人很多会很快就会激进化，甚至有暴力化的可能性。 嗯， 然后那个中产阶级会看见这个局面，他越来越失望的话，可能有些人开始想着要移民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所以我们所谓觉醒是希望他们理解到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出来向中央表达。我们是需要一个民主普选的。 嗯，可是为了一个普选，您觉得真的是要去到坐牢的地步，值得吗？ 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自己是生在这里。我们这个训练书有关这个和平战中的训练书，第一句就是我们整个运动的起点是基于一种关爱的，就是这么爱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下一代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非常不满，而且可能会产生很激进的一种社会运动，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慢慢慢慢对香港社会就不参与了，甚至有些人要移民。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认为基于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爱，我觉得是值得的。 嗯，那其实这次运动最后到底能够发展上什么样的地步，跟中央的一个态度和他们的一些表述也非常有关系哈。那之前其实我们留意到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他就说过，香港确实是一个游行之都，也是注意到香港为什么有这么多游行，他甚至说话说香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做实事上面，不要每天去搞游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态度您怎么评价？ 我觉得他们不理解香港了。香港现在举个例子，为了政治争论不休，其中原因就是还没有香港没有实现这个普选的问题。这个有关普选的问题是一个基本法宪法里面最基本的部分，这个部分从来不落实的话，那就会争论不休的。每一次香港有选举的时候啊，都环绕到一个有关普选的问题，从来没有跨时间去谈教育啊、房屋啊、文化等等的问题，就是因为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定下来。每个人觉得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选举的现在的制度啊是不公义的、不平等的。在议会里头啊，很多人都根本不愿意去投票，反正他们愿意把这个讨论拉得很长去拉爆，因为他投票了一定是输的，所以这样的体制根本就已经没有一个正当性了。所以还不处理最基本的问题的话，每个人就环绕这个问题不断的争论了。我其实跟张晓明态度一样，我觉得现在应该跨更多的精力去讨论有关文化、啊、教育等等问题。所以为了这个原因，首先我们应该把普选的问题落实，以后我们就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啊、文化啊、教育方面，那就太好了。我要说就是说，现在已经香港已经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普选的话，香港其实是没法管制下去。我们已经尝试过不同类型的特首，还是面对非常严峻的这个管制的问题。所以为了香港的前途，我们才走出来，用一个和平方法去争取一个民主的普选。所以我希望香港的市民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我们这样去做，而且我们做的过程是为什么要这么和平的。 嗯， 最后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每个人都理解到这个问题以后都来争取民主的。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有没有受到来自特区政府或者说来自中央的压力？ 暂时我个人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主张非暴力的，所以我看不出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压力。 嗯，好的，谢谢，非常感谢陈教授。 好， 谢谢您， 拜拜， 再见。好，凤凰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哈森。 哈森，刚才听完陈教授的一些对于现在很多的质疑啊，还有包括大家的不理解的回应啊，你听完感觉如何？ 我的感觉就是陈教授虽然他是那个正理中环的其中一个发起人，但是呢他跟之前香港一些游行指挥的一些发起人的这个风格很不同，他好像很理性的，很平淡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激动去说这个事情，就提出来就是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争取这个事情，还有他不停的强调这个活动肯定是和平理智的去搞，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些发起人去搞这个活动的话，我想呢就是造成比方说疏乱冲突的一个机会可能会相比来说就是小一点， 小一点， 比较安心一点。 我自己什么感觉？我两个感觉，我一个是很佩服他们，第二个是担心啊。第一个佩服他们什么呢？你想刚才我们说的几位都是知识分子，是学者，是宗教界人士，是牧师啊，就他们能够从书斋里面走出来，就跟你印象当中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不一样的。知识分子你想象当中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只会或者是拿起笔杆子，你大不了是做一些新闻评论啊，只会写不会说，不会去走到第一线去真正是干事儿的， 好像是受保护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很不一样，就是跟我记得以前听王内壮老师，就是台湾的那位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来做演讲的时候，就说到他现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就会觉得，要不然就是躲进书斋不问世事，要不然呢就是怕这个因为害怕一些强权被贴标签而一为两端，就是说台湾现在是一个什么万马齐鸣啊，但其确实又觉得是一个万马齐喑，但如果你说在内地就更加好，大家只是习惯于放嘴炮，你真的是要走上前线的人又看不着，所以我就很佩服香港这几位学者啊，他能够说我现在是真正的我除了要写书，除了每天在报纸写专栏，在电视里面发表观点，跟媒体解释我的这个理论之外，我还要把它付诸于实践，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对， 另外一个担心就跟你感觉一样啊，就觉得他们好像觉得是理论有余，但是行动能力怎么样呢，就尚待观察，有点担心他最后能不能达到他预期一个效果。因为我看他陈教授他写过一些文章，他就讲到，他又跟你解释啊，他说什么叫做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呢是美国人叫梭罗提出来的，他这个概念呢是在1848年的时候提出啊，人民当时呢是政府行事不公啊，觉得一定要以暴易暴，可以采取不支持甚至是这个抵制的方法。他说梭罗本人呢就是曾经以这个拒绝交税来抗议奴隶制度和墨西哥的不义之战，并且是欣然下狱以唤醒民众对奴隶制的反思。你看刚才他讲到，他说我做好了去坐牢的准备。哇，坐牢诶，在当今不是说几十年代，当年香港还是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也现在什么曾德成局长当时也是坐牢的，还有包括现在很有名的政治人物都是有过一些可能是有过案底的。你想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愿意去争取普选，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去有这样一种舍身取义的一种胆量，我觉得确实挺让人佩服的。 其实只是学者从这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突然间他要跑进一个有可能有危机要坐牢的一个情况，我自己来说都真的很佩服。但是呢你刚才说你担心没有人参与这个行动，我想呢就是陈建文教授他们本身也有这个担心的，应该有这个担心的，但是他其中这个活动我比较相对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教授强调这是一个很自己决定的一个行动，就是不会有什么政党啊，不会有什么力量去派你们去。 所以说他们觉得自己身份是独立的。 对对对， 活动是独立的。 他都说过呢，就是参与的人他希望都是按自己的想法自己决定 去参与不参与，这不是由什么政党或者是社会的力量去煽动的。这个活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宗旨，这个出发点来说，我想呢，就是如果最终有多人参与这个东西，就肯定说他们这个活动是得到了比较多的人的支持。我想就是这个有一点风险，就是怕得不到很大的支持，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体现了一个民主的一个真神在里面。 所以说他将来会怎么样发展，我觉得确实还是很大的一个疑问。你说首先香港人他是非常刚才讲的理性务实啊，我会不会所有人都像这帮学者一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在里面？他们其实我看过他们一些背景履历，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广泛的参与一些学生的运动，然后陈教授是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来，来到中大之后，他也是做了很多关于公民这个社会和公民运动的一些研究工作啊，也是笔耕不辍，一直在宣扬自己一些理想的情怀。但是你说如果说这个香港的一些社会，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听到很多的反对的声音了，就刚才包括我问他的很多人都说你罔顾香港的整体利益，而且确实是有人会受到中央的一些压力啊。你包括中央现在，我之前听刘瑞绍的一个评论员他讲过一些观点，他现在可能双方的沟通上会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他讲到香港确实游行之都啊，你们不应该每天去想着花时间每天想着怎么样去游行，你要去做实事，真的是要把你们经济弄得好。你看现在呢，因为香港的这个优势呢几乎已经慢慢的越来越被这个邻国或者这邻近的地区给超越了，所以香港人是有一种觉得危机感在里面，但是有危机感之余呢更应该把精力放在把经济搞好，不要每天去做他们看起来觉得不太理解的事情上面。 其实对于这个观点来说，其实香港人作为香港人的一部分，就是觉得就是香港人本身也比较，他们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的环境。还有呢就是陈教授刚才说的一个点我比较同意的，他就说其实现在为什么政府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市政的一个好像有一些阻力 困难 、主要呢都是因为那个政府的那个支持率不高。所以呢陈教授就说呢，就是大家其实就是想自己选出他代表自己的特首，由这个认受性之后呢，其实政府推出来的其他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行动也会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所以第一步就是大家可以选到一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特首。其实呢这方面我想呢跟中央的观点都是同样的，因为早前就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乔小阳，对对对，他曾经说过，就是特首的两个要求就是爱国爱港，第二个就是不跟中央抵抗。我自己看来呢，就是第一个爱国爱港，其实大部分香港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一个信念，就是为香港好。 对， 就 因为跟中央那个瞒着干没有好处的，香港 对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搞乱内地的一个立场，没有这个的，因为大部分的香港人也是主张和平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跟中央抵抗的，其实香港人也很聪明，也很实事求是的，他们不会特意去选一个跟中央抵抗的人，因为选了这样的一个特首的话呢，未来就是政府，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什么政策，或者是什么跟内地合作的一些推动的工作，也会比较困难。其实香港人我自己的理解不会这样愚笨的。 其实刚才我还没说完哈，我说刘瑞绍他讲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地呢就有一种比较急功近利的，有一种强权的思维在那。他说香港人不懂得珍惜，就是大陆给了香港很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然后呢说香港虽然现在地位已经确实是不如以前，你说经济发展一个优势来说，很多人就会有一种很极端的想法，说香港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啊，说大不了就少一个香港。有人呢会甚至 说想要这个先通过紧急的法律、 嗯、 说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禁止占领的，所以来这个强制性的去打压一些公民的运动、 嗯、 然后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是非常不理智，也没有政治智慧的一些举动、 嗯、 就更加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见到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场面出现，但是大家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 嗯、 就为什么这些你想象当中是温文尔雅非常温和的一些学者都会走到这一步、 嗯、 说明知识界对于香港这样一个民主发展的一个诉求是到了从一种失望愤怒到现在一种很忧虑很担心的这样一个局面，就这个时候呢更加需要静下心来去想想，而不是说哦越来越收紧啊，或者说对香港一个压力越来越大，这样反倒会更让这个社会反弹、 嗯、 刚才陈教授也讲到、 嗯、 你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如果说大学里面到处都是像充满陈教授这样一些观点的教授在讲学的话、 嗯嗯、 我想学生一代的一些思想可能会慢慢的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就到时候如果是这一代人真的是走上香港社会一个主流的话、 嗯、 他们的思想观点占据主流的话，如果这个时候再来想要去进行一些政治上一些行动的话，可能会更难。 对对对、 嗯、 所以呢其实发起这个真理中环的三个代表他们也说过呢、 嗯、 就是其实他们这个行动除了为了他们现在出生的这个年代之外，他们也是为了下一代的这个未来、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主播写的、 嗯、 就是你试想自己在2033多年之后、 嗯、 跟自己的女儿在看电视、 嗯、 女儿就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投票都不知道是选什么人了、 嗯、 那他的爸爸说因为我们以前呢他们在争取补选的时候我在家里吃那个花生。 这其实也双关了，香港人说看播花生看戏也是就看热闹一个意思。 对对对、 嗯、 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好像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专栏、 嗯、 但是我想呢就是现在搞这个真理中环的那个代表或者是未来可能参加这个行动的人，他们也有一个想法，就是除了自己之外、 嗯、 可能下一代未来香港的未来是怎么样，他们也想一想这个情况、 嗯、而且这样一种公民的精神也是需要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我想这一点也是香港很能示范给内地和邻近一些地区的一种精神在，就现在很多内地民众可能不理解，但是如果大家去深究一下会发现这是香港非常可贵的一个价值，因为大家会觉得社会的公共事务和看似遥远的一些政治议题跟我的设身的将来的一些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能每天剥花生看戏的一种看热闹的心态，我需要走上前去、 嗯、 我觉得这是我在香港几年也是看到香港人非常让我就觉得很佩服的一点、 嗯、 好，那刚才我们三立化新闻的前三部分是聊到香港的一个又一个社会运动叫做占领中环，现在也是香港非常热门的一个议题啊，如果说真的是成功的话呢，有预言就是说很可能会瘫痪香港的政治，那么香港政治一旦瘫痪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光是这个政治上还有很多经济上的，还有一些民生议题上的，包括现在政府的管制上面可能会遇到更大的一些麻烦和困难。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么关于这个占领中环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后续的动态值得大家再度去关注。那么之后的有话直说的话题呢，我们是希望你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啊。内地的也是清明假期小假期要来临了，但是看到很多著名的景区呢都是有票价上浮的一个现象，那你觉得这样一种票价上涨有道理吗？或者说票价上涨之后会不会影响你在小假期去出游的一些意欲呢？欢迎你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就是1872346，全部都是只收本地通话费的。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凤凰 U Radio 的频道，三 D 化新闻有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现在就可以拿起你手中的电话，想想你要说什么，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你的观点。好，谢谢哈森，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谢谢。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Cause all that's waiting is regret. And don't you know I'm not your ghost anymore? You lost the love I loved the most. I learned to live half a life, and now you want me one more time. And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running around leaving scars, collecting your jar of hearts and tearing love apart? You're gonna catch a cold from the inside your soul, so don't come back for me.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I hear you're asking all around if I am anywhere to be found, but I have grown too strong. You're gonna catch a cold from the ice inside your soul, so don't come back for me.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And it took so long just to feel alright. Remember how to put back the light in my eyes. I wish I had missed first time that we kissed, 'cause you broke all your promises, and now you're back. You don't get to get me back.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running around leaving scars, collecting your jar of hearts and tearing love apart? You're gonna catch a cold from the ice inside your soul, so don't come back for me, don't come back at all. And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running around leaving scars, collecting your jar of hearts, tearing love apart? You're gonna catch a cold from the ice 我来应聘记者的， 我来应聘工程的， 我来应聘。你每天都见那么多不同行业的人，你是做猎头公司的吗？ 哼哼哼，不做猎头公司，还是有其他方法掌握不同行业的行情。 想轻松地了解不同行业的辛酸苦辣，每逢周末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小天带你一起玩转九重天，玩转九个不同行业。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的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三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樊素。那么今天我们刚才已经预告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哈，说到是清明小长假就要来临了，可是在这个小长假大家纷纷都有一个出游的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一个可能让很多人伤心的消息啊，说到是很多的这个著名的旅游景区都是纷纷涨价，比如说凤凰古城以前呢它是不收这个门票价的，现在呢一下就收了148块钱，还包括在四川的峨眉山以前呢是150块在旺季，现在要涨到185元了。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国内的著名景区纷纷涨价的现象，你觉得这样的涨价是有道理的吗？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是沈小姐。沈小姐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来自哪里？ 我在北京。 北京。 北京。 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涨价是有道理的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涨价的情况每年都会有，就是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然后景区的这个景点都会涨价，或者旅游旺季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涨价的行为的话，还是就是有点过高了，对于普通的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游客而言的话。 过高了。那其实你在北京这次清明假期有什么出游的计划吗？ 目前没有，因为去哪儿都人多，而且像你说的这个门票啊就各种费用都会涨价，所以决定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好嘞，谢谢这位从北京打来沈小姐，谢谢你。好，沈小姐说了每年都会涨价，不过我们看到是一个国家其实有规定的，发改委它是在07年的时候有了一个通知啊，说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的这个调整频次呢不低于3年。有人就说今年恰逢是全国景区涨价第二个解禁年，所以呢从3月份开始呢就不少的景区门票纷纷上涨了。再来听一下这个贺先生的观点。贺先生你好。贺先生你好。 哎。 来自哪里？ 武汉。 武汉的贺先生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涨价呢，它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平常心看待一些，因为这些涨价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样一个现代的市场社会经济的时代之中呢，还是应该面对很多这个价格的浮动呢，我们可能一时之间情感上不容易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佳节啊，更不多的强调了这个情感的意义。但是在现代社会之中，它本身除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意义以外呢，它还有一个经济因素上的这个假日的这样的一种属性。所以我觉得呢，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下呢，我们看待这样的话可以平常一些，面对的自然它涨价以后呢，这很多人慢慢的它的游客自动的调节减少不去的，所以价格也有一天会平抑下来的。 贺先生很淡定。那你在武汉啊，有没有说去武汉周边，好像有木兰池啊，或者说去这个三峡呀，有这样一个旅游计划吗？ 首先武汉这边的话倒没有涨价，所以可能我感受不是很深。但是我觉得清明的时候最好的话还是能够跟家里人一起去代祭一下，因为我和家并不在武汉。 好的，谢谢你从武汉打来的贺先生。好，其实关于武汉呢，我印象当中，其实我在武汉上过几年学，好像黄鹤楼也是经过很大幅度的一个价格调整的。记得当时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听过它涨价的时候，就大家在上学的学生们就更加说啊，在家门口都涨这么贵。我以前就觉得，是不是要考虑去一下？但这次涨价之后呢，我确实说还是登江来吧。觉得这个要说我这上百块钱的门票呢，我觉得并不那么值得。好，接下来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赵先生你好。 啊你好。 你在线上了啊，你从哪里打过来的？ 啊从北京。 北京。 啊 您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 啊这个话题不是也属于剥花生话题吗？ 怎么说？ 怎么说一个小问题吧。这个按道理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是和谐社会，我们以为文明。这过节的期间给老百姓个乐呵，涨什么价 是 吧？ 是啊， 心里肯定不舒服是吧。但是呢你也得理解。这个的， 这像凤凰古城人吸修了啊，弄好了肯定花钱了，这钱谁出啊？ 嗯， 是吧，肯定地方，咱们说肯定是地方政府财政是不是应该拨点啊，是吧， 嗯， 可是地方政府他哪有钱啊，是吧，是吧，地方政府他有钱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卖地，你卖完地，地房价高了倒霉了，是不是还是老百姓？ 嗯， 倒有一个主意，咱们少造一艘航母，可能这些雇员钱都出来了，那也不行。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看这抗日电影电视，是吧，专家天天说中日必有一战，这航母还不能不建，是吧， 所以您觉得这次涨价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说现在只是情感上，可能刚才这位武汉的贺先生说情感上有一些不能接受，但确实人家这个可能成本高了啊，最后怎么办呢，还是得转嫁给游客身上， 您、 啊、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是这弱势群体吧，如果你不掏这钱，国家掏钱也不是从你们这些财政里掏出来的，财富老百兜、 嗯、 这兜装这兜，是吧。 好，谢谢。 所以我最后呢我想说一句、 嗯、 这个节目是说老百姓的，所以我就觉得跟老百姓基本说话挺高兴的、 嗯、 偶尔能上个新媒体多时空我们也挺美的，所以我们说点不同的观点，专家的不爱说，谢谢。 好，谢谢，谢谢这位北京的赵先生，我们非常忠实的一位听众啊，谢谢你。好，接下来是郝小姐，郝小姐你又怎么看呢？郝小姐你好。 喂， 嗯， 哎，你好，你好， 你从哪里打过来的？ 哦，从深圳。 深圳哈，你怎么看这次国内的各大景区门票纷纷涨价的话题？ 哦，对，首先是我觉得这个门票涨价的话，这个跟那个中国的这些假期设置也是有关系的嘛，因为中国这个大假小假一共可能每年就这么三四次的样子，所以人流这个都在这个时候出行，所以说景区造成一定的压力，说他们有借口上涨上调一些这个价格，也是就是也算，如果是适当上调的话，也是说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嘛。再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是那些景区的话，他们确实有独一无二的那种美好的景致的话，这个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一种资源，所以说对于这维护啊什么的也是做适当的调整是 OK 的。但是我个人呢有一些意见，就是说就是门票的上涨，就是不是只是那个门票那一张票价钱上涨，就是你景区之内的一些规划，包括你说维护或者是一些景区内的销售的东西餐厅啊或者是住宿那些，因为我们现在就经历过的，我们消费者都是觉得里面的一些配套设施嘛都还是相应的会非常贵，就是门票已经很贵，然后进去之后呢相应的一些就是其他的选项啊可以消费的项目又还是非常贵，然后有的时候又感觉好像虽然门票上调了一直都在调，然后呢但是我们每次享受到的那些服务并没有得到就更好的那些相应的跟上吧，所以就觉得可能是就是企业在管理这些景区的时候就是需要做一些提高，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比如说国家的话也可以相应的给一些旅游津贴吧，这样因为确实是门票上涨、 嗯、 就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觉得压力会很大嘛、 嗯、 有些可能我们长途想要去旅行的，然后如果票价太高然后人流太多，那我们可能就相应的就取消掉、 嗯、 那国家对他国家的话，因为这个也就人是提高那个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部分嘛、 嗯、好的，谢谢，好，谢谢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深圳打来的郝小姐，我想可能总结起来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你涨价，但是你必须让我这个旅游经验觉得这值回票价了啊。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听到两位的听众啊，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哦，陈先生可能不在线上，看到最后一位应该是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穆先生从哪里打过来？ 长沙。 长沙，你怎么看这次各大景区的门票纷纷上涨？ 我觉得每到这个假期就上涨，这个可能都是这个风景区，也可能是他们往往打的旗号就是说人太多，超出他们接待能力、 嗯、 想通过这个来调节一下客流。 嗯。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不管他是从60块到80块还是80块到100块，其实对于这个人流的这个影响其实不大的，因为这个假期出游应该是大家一个刚性需求，你通过这种方式、 嗯、 而且没有经过大家允许，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太合理的。 嗯，不太合理。那你会因为这个，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旅游的计划呢？在这个小假期里面。 我自己倒是也想出去玩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扎堆去这种 著名的景点去玩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我自己希望能在长沙周边的一些地方自己转一转就好、 也都涨价了，像凤凰啊黄龙洞啊都涨了。 倒不是因为涨价的问题，就是因为都扎堆过去的话，可能我觉得还是景点多开发一些，这样才能有效的分流一下，大家才能玩得好嘛。 好的，谢谢你从长沙打过来的穆先生。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哈，最后你可以是涨价，但是呢，也要给涨价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来的每一位听众。再见。 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